世界や我の世界超えて巡り合う風が飛び抜けてく迷い魂の羽ふわり揺れて星に泣くかけがえないあなたを包みたい愛する人守る力両手に持てるはず心を開いて願いを風に乗せて遠く見えない羽がある自由な場所に浮かぶ誰でも空が青い 好难得有一日假期可以摊摊条条留喺屋企， 我就系啊！ 遇到贝坦帝之后，发生咗好多事啊，一直都唔得闲。 系啊，所以间唔中咩都唔做，悠悠闲闲咁唞下都真系唔错啊！系啦，莹一，我哋都相处咗一段时间啦，嗬。 谂翻起嚟，我同呢位女神贝坦帝一齐生活，都已经有一段时间啦。所有嘅嘢都由嗰句说话开始。 当时我以帮到底女神事务所成员嘅身份出现喺地上界，而且嚟到你嘅屋企。 喂，搵边位啊？真系好险啊！接唔到电话，实俾青山前辈捉咗。唔知我当时系咪打错电话呢？估唔到因为一个电话，所有嘢都会改写。好、哦，够钟打电话咯、啊。睇下先。哦， 你好，帮到底雷神事务所。 唔好意思啊，我打错咗。 等我过嚟问下你想点啊。 等阵啊，你讲乜嘢啊？ 请问你有咩愿望想实现嘅？等我自我介绍啊！我个名字叫做贝坦帝，系一个女神。 你系女神？ 冇错，我哋嘅工作系专门帮你哋呢啲有烦恼嘅人，我哋会嚟你哋嘅世界度帮你哋。嚟啊！讲出有咩心愿你想达成啊？ 我特别篇与女神交换日记，可以帮我实现愿望。 冇错，我由天上界嚟呢度嘅目的系帮心理影一你实现心愿嘅。 但系突然出现个女神，仲问我有咩愿望，我真系俾你吓咗一跳啊！ 只不过。只可以帮你完成一个心愿咋？ 突然间可以帮我完成心愿，仲话即系得一个添啊！ 因为系第一次听人许咁嘅愿望，所以我都俾你吓咗一跳啊！ 系咁，请问你而家可以听下我嘅心愿未啊？ 你系咪已经谂到啦？ 我希望女神你 系 可以 系。 一直咁留喺我身边。 哦， 唔好见怪啊！既然你系个女神嚟，但系第一次见面就同你讲埋啲咁嘅嘢， 心理营业先生， 真系好彩啊！你冇事啊嘛？ 攞。 唔好意思啊，借个电话俾我用啊。 我 啊，听唔听到啊？我系贝坦帝啊。吓、啊，咁都可以接受？唔系啊，妈，神明大人，你嘅心愿已经受理咗。 啊，妈系啊，我嘅心愿实现到啊，系啊，咁真系好啦。啊啊，你话我嘅心愿实现到，即系话你又会同我一齐啊？ 系啊，即系话我以后会同心理型一先生，你永远喺埋一齐唔分开。 啊！不过系富有强制性，咁永远喺埋一齐。 但系咁样就为型一你带嚟好多麻烦咯。 便系咧，可以同你一齐嗰啲即系小事嚟啫。跟住仲发生咗好多事添。虽然我冇钱交宿舍嘅房租，但系你就毫无怨言咁一直跟住我。 系啊，因为一直陪住盈一系我的职责嚟啊嘛。 我哋嗰阵根本就冇谂过可以住喺呢间庙度噶，好彩嗰阵你求你嘅精灵帮忙，我哋只可以住喺呢度。寺庙嘅住持份人好心急，而且仲好暴躁添。 其实佢系个心地善良嘅人嚟噶。 出嚟啦，神圣小辈。 令呢个庭园变翻做原本咁样。 啦啦啦，啲歌声喺边度传嚟嘅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唔该晒你啊，神圣小辈。 寺庙住持误会咗，将神圣小辈当系守护灵，跟住离开寺庙四围去修行。 亦都因为咁，我哋就开始咗两个人嘅生活。 之后你跟埋我翻学，喺大学度搞到好轰动，啲人见我哋一齐，仲误会我哋拍紧拖添。有人仲因为咁样搞咗好多事出嚟啊！ 我服咗你啦。你而家又唔系小学生嚟， 唔好咁讲啦，我哋仲需要啲时间噶。 唉，你咁唔顶唔掉，呢一世都唔使旨意追到女仔啦，你死一条心罢啦。算啦，下一步点做，你自己谂下啦。 其实我都曾经谂过，我哋究竟系咩关系？嗰阵我哋贝坦帝所讲嘅嘢，绝对唔系一时冲动噶。 冇错。其实你嘅愿望里面系包含咗好多感情喺度噶， 我想确认嗰份感情。 但我知道，原来盈一你对我有好感，我真系好开心噶。今次弊啦， 我咪唔会啊，我 心跳咁快，体温又咁高。血压又升得咁高，咁嘅情形系表示盈一你有病啊！ 冇病啊！ 好 晒， 仔温血压都好啲，就爱你令佢快啲好翻，等佢唔使咁辛苦。盈一唔可以有事噶，就爱你令佢快啲好翻，令佢嘅心跳、体温、血压回复正常，令佢变翻健康。就爱你令佢快啲好翻啦！ 贝坦帝， 就爱你， 贝坦帝。贝坦帝， 咩啊？ 我希望我哋之间唔系契约嘅关系，而系好似普通人咁，系一对男女朋友。 啊、你点啊？因为咁，所以你由寻日开始就咁古怪。盈一，虽然我系奉天上界嘅神明大人之命嚟做嘢，做嘢嘅地方系盈一住嘅地方。但系我系真心真意咁帮你噶，我真系好想你得到幸福，令你生活得开心，呢、这个就系我嘅心愿嚟啦。 虽然我哋终于向大家表白彼此嘅爱意，但系偏偏有人嚟做电灯胆。佢系喺北海道嚟揾我嘅。 你想找01啦，佢啱啱喺里面休息緊啊。小姐请你入嚟先啦。 你讲嘅01係咪心理01啦？ 係啊。 会坦大係边个嚟咗啊？ 啊01啦，有个女仔找你啊。 型仔 是阿伟， 阿伟好搵唔搵，搵埋我间学校嚟读。有佢喺度，我同贝坦帝好难单独共处噶嘛。 向东南单边单位，喺座大厦嘅二楼，租金每个月系20,000 yen，真系符合晒我嘅要求啊！ 呢度好近你大学，系仲未问你，你考咗边间大学啊？ 咪系猫实工业大学咯。啊 是咁，你俩兄妹咪可以成日见到咯。 好快就可以喺学校见面，以后请多多指教啊，影仔前辈。 咁样真系好啊，我觉得兄弟姊妹和睦相处系一件好事嚟噶。只要佢想嘅，就可以走嚟揾影一，咁咪几好。 你都讲得啱嘅。 阿慧佢真系教识咗我好多嘢噶。 通你唔知道有情人节呢样嘢？ 系啊。 咁即系话， 如果我知道地上界有啲咁嘅习俗就好啦。 贝坦帝真系犀利啊！贤仔收到呢份礼物就会好开心嘅啫， 系咪真噶？ 你都整得好开心咁喎。 系啊，因为我嚟呢度嘅目的就系想令到贤一开开心心啊。 好啦，跟住带贤一去睇有情调嘅地方，送份礼物俾佢，同佢讲唔好意思迟咗啊。 是咪咁就得噶啦？ 实掂嘅。 早晨啊，莹一。 贝坦帝。 咁嘅，我有个地方好想去噶，你可唔可以陪我去啊？ 哦，冇问题啊。你想去嘅地方就喺呢度啊。 是啊，我想住带你来这里，你就会玩得很开心的。你开不开心啊？ 我当然开心啦，好多谢你啊，贝坦帝。 你开心就好了。 那次贝坦帝你真的很努力想令我开心，亦因为这样令到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你的专长啊，虽然不是什么很有情调的地方，但就是因为这样令我知道很多原因你喜欢的地方啊。 我都是啊。 啊，好对唔住哦！ 傻啦，唔好咁讲。贝坦帝，你咁有心带我嚟，我好开心啊！但系你太勉强你自己啦。 我见到你最近呢排冇嚟心机咁，所以我你知道吗？我真系一直好希望见到莹一你开开心心咁笑噶。 我知道，系啦，有笪地方我系好想去噶，你同我一齐去啊！ 我仲话自己系莹一你嘅女神嚟添，但系竟然就搞到你最近咁闷闷不乐。 你因为想令我开心翻，所以搞咁多嘢啊？ 系啊，但系我真系一个好失败嘅女神。 你点会失败？其实今日我真系好开心噶。 但系 我冇讲大话噶，只要有贝坦帝陪住我，笑嘅时候一齐笑，伤心嘅时候一齐伤心。咁我已经好开心㗎喇。 咁即係话我又尽到女神嘅责任。 好啦，到你带我去你最鍾意嘅地方。 啊。就係呢度。 咩？ 呢度就係我最鍾意嘅地方。大海吹嚟嘅风聚集喺呢度，跟住同山间吹埋嚟嘅风汇聚。呢一度。就是最有情调的地方，送给你的。 嗯， 对不住啊，迟了这么久才送给你。 我，你等一阵先啊，给你的。 啊， 这又是我的回礼。 莹一， 贝坦帝，我硬是不可以顺利回应你的心意，跟住就有一个看不过眼的人出现啊。 果然真系佢，胡拿多，我知道你嚟咗呢度噶。 胡拿多， 胡拿多， 我，切，最后都系穿咗布。 啊，药房个女仔， 我就是贝坦蒂的姐姐，是天上界受限制的二级神狐拿多，请多多指教。 姐姐，你走来这里做什么？ 哎呀，你应该知系统出现了问题，强制力运作不到的。 我都知道了，这排我是觉得有点不舒服。 都是因为你不好啊。 我 就是因为你想独占天上来的女神，这种不正确的想法令我们的系统出现了问题。 那即是我和贝坦蒂一起的话就有问题啊。 那你又不用担心，我来这里就是修正系统的了。 虽然我知胡拿多的吩咐打算同贝坦蒂 kiss， 但是 做咩怪就怪 姐姐虽然是一个女神，但佢做嘢成日都毫无分寸噶。 你啲啫，要好好教训你啊！ 电击小云，嚟啦！震天崩雷，是我开天辟地嘅力量，我要打低呢个敌人啦！轰雷天裂心， 静音， 胡拿多， 姐姐。 估唔到佢讲嘅嘢系假噶，因为胡拿多讲大话，所以被罚唔可以翻翻上天上界，结果就留喺我哋度住。 但系人多啲热闹啲都几好啊！大学里面嘅人个个都系好有性格嘅人嚟噶。 咁又系嘅， 田宫同大龙前辈、长谷川同宿舍嘅同学，仲有校长、大泽教授同角田教授。同埋青岛同沙野子， 真系服咗沙野子同学啊！如果俾佢知道你系女神，件事一定仲有排反啊！ 其实俾佢知道都冇所谓啦。 不，唔得，大家都唔知道，原来呢个世界上真系有女神噶。但系估唔到，除咗女神，原来仲有恶魔添。 啲女神真系可恶。唔单止封印我，仲加多重保险锁，好难先搵到人用唱针嚟播呢只 CD 噶嘛？ 嗯， 吓呢度系咩地方啊？ 我问你系边个就真啊！ 你好想知咩？我就系无限制嘅一级魔，我个名叫玛拿。 冇错，玛拿同其他恶魔嘅工作就系要令人类不幸。 你快啲将形一变翻原来咁样啊！呢个系一级神俾你嘅命令嚟， 我唔会听你嘅命令啊！因为同你哋啲女神作对，就系我哋魔族嘅工作嚟。 恶魔可以利用潜藏喺人类内心嘅负面能量，令地上界充满邪恶嘅意念，就系佢哋嘅目的。 亦因为咁样，所以沙野子同恶魔玛拿就订立咗契约。 呢个系咩嚟啊？包在我身上啦，嚟啦，开始啦，用你只手摸下呢个仪表啦。 因为玛拿喺度搞鬼，我嘅心嗰阵被逼离开咗贝坦蒂。 冇错啦，你嘅心灵而家即系会见到眼前嘅沙叶子嘅咋。 唔嫌弃嘅话，不如同我哋一起散步啊！我哋谂下有咩地方可以玩得开心啲嘅， 都唔知点解你突然之间会咁识得讲嘢，就陪你哋癫下啦。呢个心理原因到底做咩啦？ 对唔住啊，嗰阵讲咗啲咁过分嘅嘢。 乜你好少嚟啲？ 唔紧要，嗰阵你咁讲都系身不由己嘅啫。 其实当时我个心系咁嗌，希望你唔好走噶。 胆带我嚟玩啊！ 我希望一直可以留喺莹一你嘅身边。我真系咁谂噶，冇嘢，我真系咩事都冇啊！ 会唔会系因为同我一齐，所以你唔开心啊？ 哈哈哈！终于都成功啦！女神嘅爱情已经冇办法传到俾呢个男仔啦。 如果莹一唔想再见我，佢真系以后都唔想我喺佢身边出现嘅话，咁我就。唯有翻上去天上界， 唔系咁嘅。唔好意思啊，都系我唔好。 你把口就话同我一齐玩得好开心，但系你嘅心就挂住贝坦蒂，系咪啊？ 边有啲咁嘅事、啊？不如我请你食饭当道歉啊。 不过唔知你识唔识得拣啱我嘅餐厅啦、啊，嗬？ 贝坦蒂整嘅小菜系最好味噶，不如你嚟我屋企食啊。 你咁样做分明系玩我啫。 系咁，不如带你去睇海景啊！你咪讲过最中意喺海边听风声嘅。 要讲大话，唔该你都醒少少，唔好俾我识穿啦、啊。呢、這个傻仔都唔知道贝坦帝到底中意你啲乜嘢啊？ 贝坦帝，冇错，我一直喺度谂紧贝坦帝， 但系未必系咁噶。我嚟呢度系完成女神嘅责任，所以我莹一，我好想留喺你嘅身边。 贝坦帝，等一阵啊， 莹一，你点知道我喺度噶？ 所以请你唔好离开地上界，继续留喺我身边。永远陪住我， 我以后都可以继续留喺莹一你身边啊，系咪啊？就算完成契约之后，都可以继续留喺呢度。 根本同契约无关，唔系咩女神嘅契约，我只系希望你可以继续留喺我嘅身边啊。 就系咁，我都肯定咗自己对你嘅感情，亦都因为咁样，我先可以留喺你身边。好多谢你啊，影一。 贝坦帝， 唔知点解有啲难为情啊。 不过可以咁同你倾偈，真系好开心啊。 我都好开心啊。 今日好难得可以单独同你一齐踏踏条条咁唞下。 冇晒系啊，影一啊，你要去边度啊？ 我哋不如出去睇海咯。 你话出去睇海？ 得我哋两个。以后仲会有好多事发生都未定的，我们要珍惜相处的机会。 是莹一。 ある日目覚めたら当たり前のように一日が始まっている。あくびをする、寝ぼけたあなたの顔、穏やかな毎日さえ奇跡だと思えるから、ここが私の心を変える場所。いつでも願いはたった一つ、同じ夢追いかけてどこまでも、想う気持ちが力をくれる。明日また幸せであるように、 優しくなる。 喂喂，猫石公大学生宿舍，系搵田宫前辈啊？前辈啱出咗街噃，系我谂佢六点左右翻到嚟啦。系我知道啦，吉田先生啊，嗬，我话俾佢知啊。真系无聊啊，做埋接线生添。讲起上嚟啊，连午餐都未曾食添噶。切，做嘢有我份，食嘢冇得食，真系搵笨噶。唉，冇计啦，唯有自己叫外卖啦。好啦，叫碟上海炒面翻嚟先。 喂，多福饭店 啊，唔好意思啊，我想叫外卖啊。 对唔住，我哋外卖到五点接啊。 啊，唔该晒你喎。咁样唯有叫公仔面翻嚟食喺啦。 营业时间已过，多谢帮衬。 又收工啊，真系激死人啊！下一间啦、啊，哎呀，唔该你啊，唔好收工住啊！啊，喂喂喂喂， 喂喂，呢一度系女神救援中心啊，有咩事啊？ 啊啊，对唔住，我搭错线啦。啊，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先生， 吓、啊， 你好嘛？你唔使惊噶，心理型嘅先生。 啊！ 等我嚟自我介绍先啦，我就系女神嚟嘅，我叫做比鲁梯啊。 咩话？女神啊？ 系啊。 唔系啊嘛，你讲笑啫系嘛？ 我哋中心嘅主要工作。就是设法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 啊，我想你搞错了啦，我只不过我肚饿想叫外卖咋。 你想叫外卖啊？就是这么简单咋？你不用怕的，不管你是怎样都好啦，总言之我会令你实现你的愿望的。 什么可以实现我的愿望啊？不是不是无论什么愿望都可以得先，是不是先啊？这样也得？这样也得啊？连这样也得？唉，你估天方夜谭咩？喺呢个世界里边，边有女神啊？佢由镜里边出嚟嘅，一定有人想整蛊我嘅。九成系前辈咧，打通隔篱间屋嗰幅墙，然后装埋机关。我明啦，前辈佢哋诈地话有事出街，等我中计嘅。佢哋知我识唔到女朋友，所以咁样玩我，实在太过分啦！ 是吗？盈一啊，为什么你会没有女朋友的？ 唉，等我起身那你就知道了。你现在看到了，我实在是太矮了。 什么话？不敢就识不到女朋友的了。其实身材高矮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唉，他是不是说真的？是真的话就开心死我了。没错了，我的愿望就是啊！ 你想到什么要求啊？ 我要你留下跟我一起生活啊！哈哈，不得的，我讲笑的，我讲笑的。啊？ 你头先提出嘅要求，我已经接受咗噶啦。 吓，咁就掂咗噶啦。 系啊，而且合约都已经搞掂晒噶啦，所以我会留喺度噶啦。 不过呢度系男生嘅宿舍嚟噶，咁点得噶？ 你放心啦，所有立咗合约嘅愿望都系一种强制力，令愿望实现噶。 咩话？你话有强制力啊？ 系啊，咁即系话我哋任何一方都唔可以违反合约噶。 嗯，但系宿舍嘅规矩咧系唔准招待女性入房噶、哦，破坏规矩咧就会即刻俾人赶扯噶啦，知唔知啊？ 呢层我知啊，不过而家已经太迟噶啦，因为强制力已经开始噶啦。 咁样即系点样啫？ 喂，盈一，乜你冇出街嘅咩吓？ 啊，你哋唔好误会啊！其实佢系 你知呢度啊，系唔可以招待女生噶啦。犯咗规嘅人呢、 犯咗规嘅人呢、 就要即刻滚出去。抬佢出去。 哎呀，冇啊。 搵到地方住之后先至再返嚟執行李啊。 点算好？点算好啊？ 呢一种就系强制力嚟啦。当我哋两个被逼分开嗰阵时，就会起作用噶啦。系唔系好麻烦啊？ 可以同咁靓嘅女仔一齐，系乜都冇计啦。你话系咪？依家最紧要咧，就揾间屋住先得。如果唔系嘅，今晚我哋要瞓街噶啦。是啦，你可不可以换嗰啲衫啊？因为呢你穿成咁样啊，实在太过引人注目啦。 哦，是咩？睇落又好似系噃。好啦。而家咁样得未啊？ 得噶啦。点解咧？究竟佢点解会变成咁嘅？而家冇问题噶啦，得噶啦，好啦，好热噶，睇住啊！ 唔该晒你啊！ 喂，俾路睇啊！ 系 系啦，点解你会嚟揾我嘅？我谂除咗我咧，呢个世界上仲有好多人需要帮噶。究竟点解啊？ 系佢哋都系要拥有特别嘅资格，同埋经过审查，并唔系每一个人都有咁样嘅机会噶。 你咁讲法，即系我拥有嗰种资格咯、哦。 嗯，只有嗰啲合资格嘅人，我哋先至会同佢哋订立合约噶。 咁你以后会留喺我嘅身边噶？ 系啊。 咁合约会唔会突然间终止，令到你会离开我噶？你讲啊。 我都唔知道啊。不过只要你需要我嘅，我一定会留喺你嘅身边。你可以放心啦。 系啊，不过惨啦，我哋而家都唔知去边度好啊。 向西面行。 吓？点解要向西面行啊？ 因为喺嗰度有我哋需要揾嘅嘢。嚟。 哦。 喺 喺前面嗰度转右，然之后咧再喺第一个街口转左啊。 冇问题啊。 行咗50公尺就再转右，左边有一间卖烟嘅铺头，你就喺下一个灯位嗰度转左，然之后就一直咁去，再喺第三个灯位嗰度转右，左边有一间书局，喺嗰个街口嗰度直入啊。 你讲得太快啦，讲多次啦，唔该你。 行咗50公尺喺嗰度转右。 哎呀，头先真系好险啊！系啦，你点样冇事啊嘛？ 好对唔住啊，我应该早啲用法术先啱嘅。 啊，你嘅面色好似好差咁噃。哦，落雨添。 喺前面大约1公里到啦，有一间古庙喺嗰度噶，我哋快啲去啦。 喂，俾老太，你点啊？哎呀，咁快就瞓着咗㗎喇。古庙啊，啊，嗰间庙啊。到了喔、哦、随便有人在那里住其实不是那么好的。现在怎么算好呢？这样搞法好像会冷病的喔、哦。三湿咗好易病噶嘛？哎呀，唔系啊，唔系啊，袋里边嘅嘢冇一样嘢啱用嘅，点解咧？吓，好嘢啊！睇住嚟啦！哎呀，哎呀，哎。在这样的地方想找个电掣，我想都难过登天了。不过他突然间睡了觉，那怎么办呢？为什么要等他？哎呀，不行啊，好眼瞓啊。 呢一间庙如果有守护精灵居住嘅话，咁样应该可以变翻以前咁噶。追忆、寻觅、记忆之思，就算所有嘅人将你忘记，不过你美丽嘅面貌喺我嘅心里面永不磨灭。过去一切灿烂嘅光辉，呢一刻重现眼前。过去曾为你带嚟光辉嘅主人，而家已经重临啦。今次真系好彩啦！我仲记得 呢一度系奇遇啦，乜呢间庙变得咁靓嘅？哦， 盈一啦，你醒啦，你已经冇事啦。 吓？冇。啊，系啦，系你用法术变成咁样噶？ 系啊。 我哋喺呢一度住，怕唔怕噶？ 你可以放心得啦，我已经问准咗有关方面噶啦，今日起我哋可以喺度住噶啦。 真系噶？哇，你个法力真系好犀利喎！系咁，既然喺度住嘅，咁我哋要指翻啲家私先至得噶喎。 又系喎。 而家总算有个地方住啦，不过咧咁样搬一搬，我而家成个袋清晒啦，生活费仲有成个礼拜先至寄到噶，点算好呢？ 唔使担心嘅，我谂好快脆你就会接到好消息噶啦。盈一啊，你嘅气息好好啊，我感觉到好运已经围绕住你嘅身边啊，你唔使咁冇心机嘅。 哇！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就掂晒咯。如果我以后真的可以跟比路太一起生活的话，那样我就可以。不得，不得的。她是神圣的女神，我不可以这样做的。 盈一啊，我去冲杯茶给你喝下。 吓？等我帮你手啊。比路替啊，我。 做乜嘢啊？ 我边个？ 哎呀，唔好意思喎、 啊。阿伟，你点会嚟到呢一度噶？其实佢系啊， 打交晒咯喎。咦，想不到哥哥你竟然会跟个女仔在这里同居啊，做个鬼妹来添啊。 阿慧啊。 哥哥啊，我决定由今日开始搬来跟你一起住。 阿慧，你说什么啊？ 他是谁来的？ 哦， 佢系我嘅妹妹嚟嘅。 啊，唔使担心，我识做嘅，我绝对唔会做电灯胆嘅。我喺呢一度咧，最多系住一个礼拜左右嘅啫。迟啲咧，我就会自力更生噶啦。 吓、啊？点解啊？ 读大学咯，四月起会翻学噶啦。 读大学？乜你咁大个噶啦？ 唔系咩啊？哥哥，我不过细你一岁啫喎。 系啦，伟啊，你又会点知我喺呢一度噶？ 喺度宿舍，你啲同房话你搬咗，我揾咗好耐，至揾到呢度嘅咋。我本来一直都系谂住去阿叔屋企暂时住住先嘅，不过啊，呢度咁大又咁静，得你一个人住就静过嗰头啦。有我同你一齐咧，就 happy 好多啦。 你就 happy 啦，我多个包袱啦。系啊。咁搞法系咪会阻住我同比鲁蒂噶嘛？话唔定连比鲁蒂系女神嘅事都会穿煲添噶。 放心啦，你同个女仔同居嘅事咧，我唔会话俾妈咪知噶。 你咪乱讲啊！其实我同佢系 系乜嘢啊？唔通系菲佣咩？到而家你仲想呃我啊？ 我相信我哋三个人一定可以好融洽咁样相处嘅。 你哋系几大方啊？简直好似女神一样 啊！其实我啊真系， 哎，好啦好啦，既然啊你冇所谓嘅，我暂时俾佢住喺呢度先啦。 你真系艳人喎、啊！啊系啦，我叫做心理慧啊，我系心理型一个妹嚟，请多多指教。 我个名叫做比鲁蒂啊，请你多多指教。 啊 啊！喂。你又做乜嘢啊？ 系妈咪俾我用嚟租屋住嘅，全部俾晒你啦，收咗佢啦。 哇！太好啦，简直系天之横财啊！ 咁咪好啦，盈一系咪啊？ 喂，盈一，同你庆祝新居入伙啊！佢究竟系边个嚟噶？ 佢系，其实佢系佢。 盈一，做人唔好咁贪心啊！你想一脚踏两船啊？ 佢系我个妹嚟噶，前辈，唔好咁啦。 哦，原来系咁样啊！ 既然系哥哥嘅前辈咧，亦即系我嘅前辈嚟啦。前辈啊，四月起咧，我就系猫食工业大学嘅学生嚟啦。我个名叫心理慧啊，多得指教啊。 哦，系啊，咁心理慧你系咪又系选修汽车科噶？ 唔系车夫 哦，阿伟啊，你考到猫石大学噶啦咩吓？ 系啊， 哎呀， 我哋咧庆祝盈一佢新居入伙，再顺便贺埋佢个细妹考得入大学，大家干杯啦！ 干杯！ 人世界而家冇晒汗噶啦， 喂，盈一啊，你都过嚟饮翻杯啦！ 喂 喂 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